成日講緊啦，我哋有條拉佢又傾又砌啊嘛，我唔會同佢對抗，但我又要同佢傾，但我哋都會堅持我哋自己嘅立場。你成日講呢樣嘢，咁事實上證明，即係呢條又傾又砌嘅路線係唔 work 噶嘛，係咪啊？ 我又 你有冇去反省過？ 你睇到你一定有反省，一定有反省，即係作為政治人，你唔反省咧，你就做唔到。 又傾又砌咧，咩時間傾，咩時間砌，咩時間直情係唔砌，淨係傾，係嘛？ 咁亦都講，我都話俾你聽，起碼六四之後咧。民協是唯一一個政黨是在北京遊行，是為夕陽的案件翻案。 大家記得不要錯過毓民會客室。 毓民會客室，逢星期六10:00至11:00。 好，大家好，又是今個星期本土旅遊團的時間啦。我哋介紹下我哋自己嘅節目先，介紹自己。首先咧，我叫阿伯啦，咁我呢個係我 partner。 係阿 Man。 係阿 Man， 咁今集嘅嘉賓啦。咁我哋個節目咧，唔好介紹自己住。係啦，咁我哋個節目咧就即係同我哋一貫咁嘅做法啦。我哋一個旅行團形式嘅包裝，然之後咧就講下呢，講下路，飲下食下玩下咁樣，乜都介紹俾大家咁樣。咁我哋就其實一路咧都有我自己啦嚇，心入邊有一啲 series 想做嘅，譬如會想做一下一啲香港嘅。或者我自己會有 involve 到入去一啲運動嘅類別啊咁樣啦，咁所以咧，大家會睇到個後面點解今日會喺呢度嘅咧，係啦，我哋好神秘偷偷雞咁喺度。 點解會揀成個禮拜揀最凍嗰兩日？ 係佢先揀咯，係咯，成個禮拜就揀咗最凍嗰兩日，一係就呢日同埋呢日啦。 係啊，其實好爽啊，真係。 清風送爽嘅。係 啊，睇下我哋身邊嘅嘉賓。 O K 啊，今晚 睇下我同佢偷。 今晚老屈我除咗件好犀利 ，O K 啊，咁啊。 你睇我哋兩個同你幾大個 雞。呢啲咪咩咯？係 啊，我哋仲要攆埋㗎。 我應該真係跳學食啊。係咁啊，講翻。今集的節目先啦，咁我哋點解會請佢做嘉賓呢？咁啊，我暫且稱呼佢為佢先啦 ，OK？ 係。咁點解會揾佢做嘉賓呢？咁好明顯佢係一個跑者啦，係咪？咁嚟到一個跑場嘅時候，咁啊講開跑步呢個運動咧，咁我相信大家都會講下啲阿媽女人嘅嘢先。咁我相信大家都會覺得，跑步呢個運動唔錯啊！嗱，好似近年都幾盛行喎。 係咩？ 尤其是唔係咩？ 我啱啱睇新聞，啱啱有個捽死咗。 哦，係啦，啱啱上個月個賽事捽死咗一個啦，咁就 好奇妙喎。 尤其是近年呢個賽事都有十幾年啦，好似歷史都咁啊。近呢扎近應該近呢段時間開始呢十年八年， 突然間興起咗， 將佢升級咗為國際賽馬拉松賽事之後咧，咁就喺本地嗰個報名人數上高啊，刷新個紀錄啊，入院刷新嘅紀錄啊，都不停咁樣上升嘅人數咁樣，咁啊，好似呢個風氣，呢個運動好盛行咁樣，咁啊，我哋今日訪問我哋呢位嘉賓嘅主要原因就係佢都係一個全職業餘嘅跑者啦，咁就你會睇到啦，呢個運動有幾咁受歡迎，大家可以睇下後邊，係好多人跑過啲入到你運動場，哇，數埋真係起碼有30-50人喺度不停兜圈跑。咁啊，所以我覺得哦，真係 OK 喎，原來 嚇。係因為唔知係近年之後多咗幾個大型嘅賽事之後咧，突然間 hit 起上嚟。因為我以前都有去過嗰啲揸馬影相啫，我唔跑。 辛苦啲，佢孭住啲架生嚟追住嗰條友嚟跑。 我辛苦啲，跟住我見到佢又參加嗰啲咩10公里，就哇啲人多到咧， 好多、啊。 因為跑到半馬同全馬嘅人數啊，相較之下就越嚟越少啦嘛，咁所以就。就個個都係10公里啫嘛，跑下咯咁樣。但係就年年都有人入邊㗎，係咯。 10公里都唔係，10公里好多人都頂唔住行翻嚟，我覺得。咁所以我見到突然間係啲賽事越嚟越多啦，可能個獎金越嚟越高啦，跟住就開始搞更加多，係咯，更加多嘅 獎金嘅咩？不唔係嗰啲全部都係嗰啲非洲人嗰啲嚟。 一唔係啦，頭一組第一陣。彈出去嗰啲咧就係有邀請賽有獎金翻嚟㗎，唔係鬼彈飛過嚟同你跑。 我覺得好吸引啊！ O K 啊，我見過都係嗰扎唔知咩莫桑比克啊定係邊度嗰啲 肯亞 嗰啲，嗰扎掹人贏咁樣 就係。我有影過喺終點等咗好乸快跑得。 唔係今年嗰個都勁啊，2:10啫嘛就，哇！係咯，都近挨咩㗎？ 好啦，咁我就唔跑嘅，因為我唔知啦，我唔係好中意跑，我行山多嘅，我就唔跑嘅。咁但係點解會無啦啦跑步咧？係因為喂最簡單啦 ，pack the top 唔係 pack 到去波鞋就落去就可以跑啦。咁之外係。無啦啦點解會有起興趣？因為其實都幾悶下嘅，一個人圍住個天氣咁喺度，同埋喺度跑。 咁我咧就係好細個嗰時跑，但係如果再跑翻就係我做嘢之後，咁就係為咗參加比賽嘅，我都係嗰時5K 嘅啫，5K 我係5K 比賽咁。 其實5K 都唔好玩。 我帶你帶你好耐冇跑過之下，你要一個月時間，你再上翻個5K 就難啲 嘅。唔係咁啊，講緊廿幾年前嘅事啦嚇。咁我十年 初開嘅時候， 十年前嘅事到啦。十年前 近啲嘅時候啦。 十年前我求其攬上部機嗰度跑五公里，講緊都係30分鐘鬆啲。 差唔多 啦。係咯。又唔係好辛苦嘅啫喎，應該即係但係你。 但係你唔求速度，唔求速度 OK。你比賽同你冇 機。比賽你要跑幾多？ 求分數 喎。 要跑幾多先為之合格，或者你心目中 set 俾自己目標？ 我嗰時 set 係30分鐘內嘅，係啦。咁嗰次嘅比賽就27分鐘到啦。 都 OK， 都唔好辛苦啫。即係跑邊度？跑山定跑咩 㗎？唔係嗰陣時跑迪士尼嘅。 哦，係咯，迪士尼都好多賽事。 好似好簡單，我有試過。 我試下 去尖嗰啲跑步機跑20多分鐘，我覺得冇乜嘢。 係咯，冇乜嘢喎。 唔係個心態好唔同㗎嘛。 跑機同跑街、跑山都真。 係咪好多人追住你㗎喎？你嗰陣時 係嘛？發力。 係啊，可以㗎。咁樣跟住跑完呢個比賽之後，哎，咁我覺得哎可以繼續係啦，操開又唔好嘥啦，係咪先？繼續跑落去。係啦，冇錯，繼續跑落去咁樣，跟住就 keep 住跑啦咁樣。 哦，咁即係跑咗10多年啦，咁就開始瘦咗啦。 咁冇10多年，其實係2015年嘅時候，其實跑咗幾個月啫。 講到好陰陽咁 啊！佢講10多年， 主要都係嗰啲人嘅一，我見到佢中意跑嗰啲人咧，係一剔咗興趣之後咧，唔知做乜嘢係。 上身 係啊，即係唔跑好似有啲唔妥咁 樣，身唔使坐， 係啊，跟住走落去跑公園啊，走落去跑。 我依家我嘅狀態就係類似咁樣咯，即係幾日我 跑會身痕， 會㗎，幾日啊，係啊，真係唔得㗎。 所以點解我頭先講話跑步係一個比較孤寂嘅運動咧？嗱，因為你跑都好㗎啦，你起碼仲有聽下心機啊，即係戴下 headset 喺度聽下歌咁。你游水用 PK 係咪咧？你買個防水嘅耳機咁啊？定嘅 MP3 有嘅，我見到有專貨防水嘅。咁但係冇你冇咁低能啊，係咪先？咁但係我譬如好似咁，我打開羽毛球，我同嗰每次唔同嘅 changing partner， 我換腳，咁我有唔同嗰個效果。我嗰兩粒鐘入邊，我可以有好多樂趣，我會覺得多過一個人自己咁樣跑嘅 PK 咯。咁我覺得其實跑步喺我嘅 concept， 我覺得係一個挑戰嚟嘅，只係 自己 嘅。加油啊！ 咪咯，吹大啲咯， 系啊， 我哋報過咩咯？ 係啊，係嘛？ 你幾多 K 啊？你依家差你啱啱差唔多幾多？ 我依家就啱啱喺揸馬跑咗個21K半馬嘅，跑咗第一次參加就跑咗1:53左右。 1:53， 即係唔使，即係嗰啲唔使。 呢個你啊，係咪先嚟啊？ 即係嗰啲唔使喺後邊坐。 我咁樣嘅情況嘅話，3小時內收到收貨㗎啦。 半我唔知。 唔係我機 坐車啊！ 我機 有啊有㗎，我哋睇住個睇住㗎 嘛。你睇住佢坐車啊？ 唔係即係去到去到尾嗰啲咧，趕你走嗰啲，跟住你跑唔曬佢，你會俾人趕 上車 嗰啲啊，趕走佢㗎，掛一聲車你翻走佢，因為。香港嗰個情況咧係好趕急嘅條路，佢下晝一定要 free 翻條路出嚟， 因為佢事前已經之前嗰晚封定咗㗎啦嘛。 係啊，你唔會阻住嗰條路俾人通車，所以佢好快趕你哋走嘅。 效率好高咁樣。 係啊，即刻開翻㗎。 嗯。 咁啦，跟住就除咗跑比賽啦，咁平時的練習係跑邊咧？ 平時練習，我初頭嗰時咧都會喺例如呢啲運動場，一定係咁樣啦，因為會跑啲， 好似好易，係係 啊，會啊，同埋咧二坑數嘛，一個圈400咁樣。 係啦，二坑啲呢個意思。 係啦係啦，咁樣 為。但係而家有手機 app， 你揸住個電話嚟跑都知你嘅，係咯，都知你幾多 K 嘅。 但係我初頭嗰時就運動場會好啲啦，第一就係地下啲舒服啲啦，跑落去咁樣。 都係平路咁啦， 有避震。係 啦係啦，避震冇錯係啦，咁樣咁。唔好意思，跟住 會跑運動場，即係初學最好就係即係400一個圈跑運動場。 我自己覺得係咯，運動場。 咁你咪 conner 跑10圈咪4公里咯。你想跑10公里，你咪跑12.5圈就 OK 啦。 係啊，但係希望唔會數錯咗啊！ 唔會啩？ 我真係數錯過啦。 咁你冇辦法，你要擺塊板喺嗰度畫畫完畢畫先畫。 咪當係咯，咪繼續跑落去咯，冇壞㗎，係咪先？跟住之後，我就跑街咁樣。咁例如可以跑海邊啊咁樣，我就會跑荃灣嘅荃灣西鐵站出邊係啦咁樣。嗰度我就會跑。 哦，嗰度釣魚啊，係 咪？嗰度釣魚。O K， 我知係咪轉車站嗰個位啊？ 係啦。 我見過有喺嗰度釣魚㗎。 唔係，我嗰啲阿叔係一罐啤酒，擺部 iPad 喺度聽歌，聽叫足夠朝頭早。 魯雲與海嗰啲咁， 係咁嘅喎，係咯。 咁但係我住新界嘅，我見到成年河嗰度嗰個跑嗰個密度咧， 成年河都 係高嘅喎， 都人係係 多人多。 我咦嗰邊我少跑啲㗎， 我第一次都係跑成年。 咪再講下呢個題外嘅，咁馬鞍山嗰度咪河有條湖邊嘅，即係有條河邊嘅。咁咧啱啱又有個組織咧，唔知申請嗰、那個搞個馬拉松比賽咁樣啦，就係、是、有啲跑步比賽。 想喺嗰度跑。 係啦，咁跟住咧一有人話投訴咧，市政就 block 咗佢，唔俾再以後都唔俾。 最近噶嘛，係咪啊？白石角嗰邊啊， 係啊，黐線咗呢個事。 係咯， 唔俾人跑啫。咁如果我初學，我而家跑啦，咁跑運動場跑，大概會跑幾耐先至覺得可以就住咁樣？我去淡粗粗去試步比賽咯。 我唔係唔使噶啦，唔使跑幾耐， 一聽話去咯， 去咯，去咯。 唔係通常咧就係咧，你報咗名，你有決心，你就會去噶啦。係 咯，我見到好多人都係咁做，好容易死噶喎，即係跑步好容易。 跟住過咗終點之後，就突然之間入醫院噶啦，要。 我累低嗰啲。 咁我哋而家開波嗰時就唔係成日諗我報。不試我就衝咁樣，唔得嘅， 咁樣就冇咯。 咁樣唔得嘅，咁我哋要做啲 warm up 咁樣啦，熱身嘅咁樣。即係我自己覺得咧，就先慢慢跑咗先，然後做可能就壓腿啊嗰啲或者提腿嗰啲熱身嘅，咁就會好啲。係啦，就千祈唔好一下子為咗我好熱血啦，我就去啦咁樣，乜都唔做咁樣。 即係你 好傷心嘅，真係。 你嗰個突然間追巴士嗰個，一起步就瀨照嘅，好容易受傷。 咁PC去到四分鐘咁樣嗰啲啊？ 我見 好健嘅喎，勁喎！ 我見到其實做任何運動有熱身同埋冇熱身咧，嗰、那個作用係保護自己冇咁容易受傷， 冇易受傷嘅， 即係冇咁易受傷嘅，即係尤其是唔覺意嗰啲行下 唔覺意， 係啊，即係突然間喺度運動場聽到啪一聲啊！ 哦，你唔好去到咁嚴重嗰啲，有嘢斷有嘢爛先啦、啊， 真係聽過， 真係有嘅。 我有問過好多做運動，即係有做運動受傷嘅問朋友，你係啪一聲定係撲一聲？ 係通常啲咩答案？ 啪一聲多， 通常啪，同埋人哋聽唔到，自己聽到。 自己聽到， 係啊。咁我哋通常都係啲西遊歌啊嗰 啲啲人帶嗰啲咧斷。 我想分享一下就係、是，譬如我曾經試過踢波咁樣啦，咁幾十年冇踢過，突然間早兩年、早三幾年啦，啲馬佬就 call 出嚟話踢波，好啊去啊咁啊，一攞咗個波去到球場，哇掟個波落去，發癲啦！見到個波，哇吉隆啊，一個猛虎射球，狂一聲收埋之後，冇熱身啊嘛，跟住就即刻拉到呢條啦。四頭肌，跟住發覺哦，咁你嗰日都完全唔使踢，你有腳，唔係你有腳完全唔使踢啦，因為個大髀呢條四頭肌你未拉嘅就走埋一個猛虎射球之後就拉伸佢，咁就一個禮拜後先好翻咯。 猛虎射球咧，你筋縮㗎嘛，要坐咯，要坐 地啊，嗰個係雷獸射球嚟嘅，嗰個雷獸射球嚟。 所以做運動都係有熱身係安全好多。 係啊，一定係。 咁跟住咧，你跑啦，而家就跑咗，參加咗幾多次比賽到啦？ 幾多次比賽嘅？香港十 K 賽事，例如之前 SS 喺天水圍搞嘅，即係都係田總嗰啲賽啦。咁樣，跟住係啦，啲十 K 啦，跟住咪揸馬半馬，然後參加咗一次係新加坡十 K。 出外比賽同香港比有啲咩太大嘅分？ 嗰邊唔准飲可樂同埋食烤膠咯， 即 係話唔沖廁所會俾人拉。 唔係呢度跑飲可樂好慘， 冇啊！ 好頂癮喎！ 我有見過，即係我唔係跑咯，行山 懟住可樂， 行可樂， 跟住我衝落嚟，我哋行咗五六七個鐘啦，咁衝咗落去間士多度，嗰條友就衝入去間士多度買咗 1.25 公升嘅可樂，即係灌落去，我睇住灌。灌完之後又話行啦喎，行咗大概唔夠七步，跟住成支嘔翻曬出嚟。 哇！ 嗲 啊！咁死個仔。 所以即係其實你係飲咗罐可樂入去 shake， 然之後咪嘔翻曬出嚟。 我想話咧，你講呢個故事嘅時候，我即刻諗起令我回應翻嚟。我喺應該八九十年代嘅時候咧，我爸爸開始翻廣，即係翻大陸開廠做嘢啦。咁當其時啲地方咧係啲村深圳嗰啲咧，你係咁樣撳水上嚟。 打水嗰啲， 咁打到冇得打嘅時候咧，佢就係要一個嗰啲咁樣嘅電油桶雨水，然之後撇，跟住筆攞去煲嗰啲咁樣。咁佢話是解，咁樣翻到嚟香港，佢覺得香港呢個地方嘅物質生活好豐富嘅時候，就搏老命係咁食下飲啊咁樣。佢係一個晚飯嘅時間表演俾佢睇，佢係可以三啖行咗一個湯碗嘅面啊，跟住攞起支2公升係肥婆可樂，懟咗佢咁樣。 咁我想同你講，佢依家係一個糖尿病患者嚟嘅，所以大家真係小心啲。 因為你有少少分享，我都 你越口渴，你就越想飲，越飲你就越口渴，你就越多糖尿，係咯。 唔係，我爹哋都係㗎，嗰陣時佢係做飲食嗰啲咧，咁佢得閒就喺度飲可樂，得閒喎，跟住之後飲咗，其實唔係好耐已經係糖尿病更新嚟嘅，跟住一直都 都中意飲可樂。 如果糖尿就飲落汗果水， 戒咗意思 可以好難戒噶。 唔係我以前隔離嗰個位，我以前隔離嗰位， 得閒整支俾佢嚟啦，咁一齊 飲。係啊，覺得 之前好寂寞，好悶噶啦。 我電梯隔離以前嗰個位大概係四日到啦，由台面個罐可以擋到上天花板。 哇！ 佢飲完就 壓力太大啦， 一路喺度衝上去咯，四日就頂到頂噶。好恐怖，唔好 講 可 樂。好翻嚟，好啦，咁既然係啦，即係會參加啲唔同嘅賽事啦，田徑嗰啲啦，去過外地比賽啦。 咁嗰個叫咩？新加坡跑好啲啊，個即係點樣？嗰個安排好啲啊，定係香港嗰啲安排好啲啊？因為我冇出去跑過。 嗯。 我都係嗰一次咧，嗰一次就 我都見你嗰張，我先知道。 係啊，係啊。咁嗰次就我記得跑啦，咁佢中間有啲水站嘅。咁我第一個咧就一個，佢有三個水站，第一個水站咧我就冇飲到，跟住去第二個埋到身嗰陣時候，咁隔離好多人噶嘛，想攞個杯冇嘢嘅， 俾人飲過啦， 冇啊，直頭冇嘢，跟住等救命，我望住佢等咗好耐，跟住 跑翻轉頭， 係啊，蹲咗成粒唔係成分鐘咁喺度企喺度等咯，係啊，咁如果你話 唔係會孭埋個水袋咪可以唔使？ 但係你冇諗過，即係我冇諗過10K 要孭上袋嘅嗰時咁樣。你當我受咗個教訓啦，對於我嚟講。跟住自此之後，我可能去比賽10K 都好，我自己都帶個水樽仔咁樣，係啊咁樣，就唔使話特登去到水站，我真係驚噶嘛，去到咧冇嘢飲嘅，等救命噶嘛。 冇人斟俾你嘅。 我嗰次即係新加坡嗰次就係去到等等咯，等咗半分鐘至一分鐘到先有人斟俾我。 唔 係 斟，我見到嗰啲水唔係斟定曬，跟住等你攞完之後好 瀟，飲 完之後最重要 噶嘛， 最重要好瀟灑咯嚇，掟出嚟。 跟住先生， 掉啱個角度，掉嗰個位嘅咁樣。 攞上威嚟噶嘛，攞兩支，一支飲，跟住一支淋落頭嗰度掟。跟住喺度揈咁咯， 睇咗唔少電影佢， 都水浸 上身咁樣。喂啊，你都有影佢哋係咪？定好瀟灑嗰一下咁樣？ 個影到掟水咁咯， 係咪？好型嘅喎，真係。 嗰啲水位實有啲高嘅。咁但係香港其實揸馬， 如果 for 啱啱嗰場比賽，其實都好充足嘅。我覺得唔帶水，即係我自己唔帶水都 OK 咯。就算我依份盤，因為佢沿路咧其實係好密嘅，係好密㗎咁樣。即係有例如水啦，或者係健康飲品嗰啲啦，即係運動飲品。然後就會有啲補給嘅嘢食，例如蕉啦咁樣，甚至係例如你要淋水濕身嘅，佢又唔會嘅。咁佢有啲 海綿， 冇錯就係海綿咁樣，係啦，就咁樣就可以濕到啦咁樣。當然你型啲嘅可以刀頭淋啦咁樣。求中槍就係啲師傅， 次次見到 啲粉， 係啊，次次嗰啲新聞都見到嗰啲渣，係咪？冇，唔係你成日見到條跑好似好悶咁樣噶嘛？佢型型呢啲話，點解？其實我有去過，我唔係去跑，即係我去過影嘢啦。我覺得香港揸馬跑嗰陣時候，真係太多人。 香港空氣質素太差啦。 太多人。即係我見到起步 7萬幾人， 我見到起步真係有點危險喎， 即係 真係有 PK 喺度㗎。 嚇！一開波 即係佢一開衝上嚟，嗱嗰好下興奮，大家一齊衝哇！跟住就影相喺度平拍，即係見到我有影，見到佢棘住，跟住就棘低啦，就未跌低咯。但係咁你後邊因為你一挫後邊。停到噶嘛？ 令我諗起蘭桂坊事件喎。 菜 係啊，菜。 咁其實都幾要小心嘅，即係 開下。 而家咪開始話起步係唔俾影相定唔知乜鬼嘢嘅。 冇唔俾你揸個嘢喺度影 啊！嗰個以前好輕噶嘛， 神棍嗰啲咁 樣。揸住碌嘢。 神棍啊，離譜一啲。 唔係咁啊， 揸住碌嘢嚟跑。 通常我今次就冇見到呢啲，係通常到終點啦咁樣，跟住就贏咯。 好似我唔係好肯定，好似話驚危險，好似話俾咁做。 咁其實如果係 for 跑，即係可能跑跑，其實都會見到一啲跑手會影相， 那些跑步不是求分數嗰啲嚟嘅 咩？唔係，其實大家可以咧就係、是、想影相 OK 嘅，但我哋就可以行埋一邊或者企埋側少少咁樣， 因為後面個景唔靚啊嘛。 唔係攞個角度嘅啫，我哋咁樣。唔係，咁後面仲有成千萬嘅大軍喺度湧緊上嚟嘅時候咧，咁其實即係佢哋衝埋嚟嘅時候，大家都會危險咁，不如企過少少咁樣，即係為大家着想咁樣。 我有搭過嗰啲叫咩？為咗嗰啲渣馬開出嘅特別班火車咧， 我兩點鐘嗰啲地鐵， 好好笑，嗰班火車好好得， 好犀利，點樣噶？ 你唔想去嘅咩？好早啊嘛。 我咧係半馬啊，所以唔好咁早。 好 Q 早，即係天未光啦，因為嗰班火車係特別加開㗎嘛。即係想逼嗰班火車嘅人咧，全部都係落場。 一係選手，一係工作人員。 係啦，咁跟住咧，會見到成班有一部分人咧喺嗰個列車上面開始熱身， 拉定筋啦已經。 有定個氣氛喺度係嘛？ 架車嘅氣氛好好啊！ 戰戰在現啊，簡直 成架車都係， 因為成架車去每日得一個目的就係你唔會兩日晨早咁三四點天都未光就上架火車去尖沙咀 啊！好似冇咁早㗎嘛。 4-5點、6點就，即 係 我起步嗰時候，第一批起步。 我今日我啲同事兩點幾就話坐地鐵去㗎啦。 天都未光就應。 佢話做義工嘅，但係有4-5嚿水要收翻。 嗯？ 打工真係唔錯。 有幾年 你打工嘅義工。 有錢嘅義工咯。 OK。 你有跑比賽啦，咁但係平時練習嗰陣時候咧，有男仔追嘅， 即係 physically 咁追你。 我哋 physically 追唔 到。喺運動場度跑步咁追你。 因為我睇嗰啲TVB 嗰啲劇集咧，成日都我哋一齊約過去跑步啦。 冇追到你嘅。 球場嗰度又冇喎，我嗰次有次練習啦，咁係其實我嗰次圍住天水圍跑咁樣啦，係啦。 圍住天水圍跑？ 我就圍個將軍澳跑嘅，天水圍真係未試過。 係啊，咁樣跟住之後我練習其實自己跑啊咁嘅喎，跟住之後咧其實有個話阿叔咧，佢咧就踩住架單車咁樣，咁就經係啦，佢就經過咁樣喎，咁我跑咁就過咁樣，係啦，追到我，跟住喺我前面嗰時咧，佢就同我講。嚟啊！追過我啦！嚟啦！咁樣 跳機啊！ 恐怖啦！我就報一個微笑，OK 咁樣繼續跑步。我就得呢次經歷咋，咁樣走過嚟叫我你追我啦！咁樣真係咁樣。 你唔同佢練車係 嘛？ 你叫佢落車，你上車啊嘛？ 我搭10號巴士啫，佢有兩個。 即係你冇跑贏佢嘅。 我跑唔贏，佢前面回頭同我講。 唔係，你係唔係好想跑贏佢因為佢阿叔，如果佢係一個韓仔咁樣咧，你就可能會 韓仔嘅阿叔啊嘛。 我俾心機追下佢啦。 因為唔係，咁我又想知啦。咁譬如咁啊，我又睇中咗個少女啦。咁佢又跑步嘅，咁我需要搞幾多嘢先可以 physical 追得上佢咧？ 咁樣 由我完全係一個喺屋企淨係坐喺度睇電視嘅，到我要可以同佢一齊落場追下跑下，我要準備啲乜嘢？ 首先就係好似 一強健嘅 碌咁樣啦， 要有裝束啦， 係啦，咁樣係啦，咁跟住之後咧就熱身啦，跟住就開始跑啦，咁樣。 哇！咦 ，OK 喎，係 嘛？ 然之後就追到啦。 你要諗住你個目標喺你前面，就追住死追住佢咁樣，得唔得？ 會唔會死嘅？ 會唔會死啊？咁要睇下你當佢 pacer， 要睇佢點樣跑法喎。 平均而家即係業餘嗰個跑手啦，即係你咁樣訓平均業餘跑手，大概嘅速度係去到邊？係大概係咩時間咧？速度一公里大概跑幾多分鐘啊？ 其實初頭嗰時你開得慢啲都 OK 嘅，我有坑嘅，因為大嗰啲即係呢啲。 因為我哋話時間，你跑過半馬咁樣，你 係 你你會 feel 到自己開頭一定係快啲，越嚟越慢，越嚟越慢咁噶嘛。 均速啦，可以咁講。但係初頭開快，我都係嘅。初頭開得快啲，跟住之後就 慢慢就 keep 翻高就算啦，咁樣。 係啊，係啦，咁樣。 咁大概而家啲少女大概係一公里要跑幾多分鐘？ 因人而異喎，量力而為。 唔係嗱，如果好似咁講，佢兩個鐘內跑到21，咁你咪計咯，即係10K 定一個鐘頭。 即係要問我個 pace 係咪咁講啊？ 唔係，佢呢個就當然唔係業餘啦，已經係嘛？ 我係 全職業餘噶嘛，佢係全職業餘。 咁如果真係for冇跑開步嘅人嚟講咧，就慢慢，即係我覺得初頭咧就可以快步先嘅。 即係快步行唔好話勁步咁樣啦，快係啦，急步開始習慣咗先，跟住先開始慢慢跑。 就算如果你一公里咁樣去行，即係等於你喺運動場行兩個半圈咧，你用行咧就咁，唔使好急步急速咁行，就咁踱步咁行啦。其實八分鐘內一定行得到。咁你自己就自己慳啦，即係哦，如果我要跑四十。一點四十二點幾嘅時候，咁我就要幾多幾耐咧？哦，咁樣咁就咁，於是就縮短，即係話到拉尾係由八分鐘一 K 去到可以係四分零一 K 咁樣，即係起碼啦。如果唔係，你現時係冇可能三個零四個鐘內。 你 cut 咗一半，好勁喎！個 pace。 咁中間都係咁跑㗎啦，係啦，自己 train 下啦，係咯 ，train 下啦 ，train 下啦 ，OK 嘅。 好掂啊嘛！ 其實主要都係練個均速嘅啫，咁同埋。開頭係好習慣咁樣去跑均速，後面係死命咁維持住個均速，跟住翻到嚟係 啊，跟住終點就 死啦，落口啦，落口啦。 咁同埋順利嘅，即係你而家跑咗幾多年？跑咗幾年啦？有啲咩都係順利嘅，順利嘅，因為我知道啦，每一個運動員都有嗰個賴嘢嘅時候。 係，我都唔排除，雖然我唔係一個好專業，我都係業餘嘅啫，我都有賴嘢嘅時候。咁我點樣唔使講點樣賴嘢？ 你係跑緊嘅時候賴定係日常賴㗎？ 第一，我就兩次舐嘢嘅咁樣，我就咬柴。 兩次同一時間咁舐佢。 唔係分開嘅，係啊咁樣。 唔係好難同一時間夾。 唔係你頭先係話舐咗一邊，呢邊就好翻，又舐另一邊噶嘛，係啦。 係啊係啊，咁我初頭第一次都係運動嘅，咁嗰次係打波咁樣。 關打波事嘅，即係跑步安全嘅。 係啦係啦，咁啊係，唔係跟住第二次咧就係我 咩波？ 咩啊？籃球。係啦，打過下咁樣啦，咁樣都係非常之業餘。 籃球都係好衝撞性嘅運動嚟，真係。 係啊，係啊。 身體接觸。 係啦，咁我講翻主要跑步點樣咬柴咁。唔係，其實嗰次咧就係、是第一次咬柴右腳好翻冇耐，咁我想出去跑喎咁樣。跟住之後咧，其實我係等緊過馬路嗰時候，咁你喺原地喺度跳下彈下。跟住我就係啊，跟住之後我真係咬咁樣咬柴。咁然後我就 點解企喺度原地硬硬硬會咬 到？即係彈下彈下咁樣原地彈下，係啊！你問我真係唔知點解，跟住我就咬咗柴，我都 O 咗嘴。跟住之後就嗱，我翻屋企，因為近啊嘛，跟住咪做嗰啲冰敷，係啦，冰敷咗先。咁跟住之後就熱敷，跟住睇醫生啊、中醫啊， 直接去睇醫生 啊，係啊係啊，咁跳咗睇醫生咁樣，係啦。咁我就咬柴。咁呢個經歷前後兩隻腳啦，同一年發生嘅事，真係好不幸噶，真係。咁咧就 咁都好啊！個復健嘅時間咪一齊咯， 一齊 唔會錯。 啱你又講得啱啊！ 係啊，咁慳咗好多時間，快咗個復，快咗佢啦。 咁嗰段時間就半年啦，係啦， 唔會就成年㗎啦你。 係。 咁停咗半年冇跑啫。 係啊，半年啊，半年時間啊，真係望住人哋成套好似呢位師兄咁樣著曬成套碌咁樣冇得跑咯。 係啊。咁但係到你好翻真係再落翻場嘅時候，有冇個感覺有啲咩唔同咗咧？腳步浮浮啊，恍如隔世啊， 好正啊！ 跑咯， 正啊！係真係呢個 feel。 你係想你有毒癮發作嗰啲咁嘅感覺？ 係啊係啊，咁樣咯。跟住之後就因為呢個咁嘅經歷，即係雙腳經歷。令我覺得我老土，即係令我覺得 人生 係。原來我最愛嘅都係跑步啊嘛！ 跑步唔係必然咯，即係可以跑步 能夠幸福咁樣去跑唔係必然，所以 很 有腳我哋 就 跑。 好幸福啊！你已經係， 即係都係，即係其實做乜嘢運動都係好易受傷。我覺得而家嗰個 你正確 受傷嘅情況其實高咗好多，譬如跑步啦，你總就算踩單車啦。你去每即太唔習慣去做運動啦，香港人。咁你每個禮拜六日嗰啲單車徑咧，哇炒到咧好啦，恐怖一攤攤血咁樣見到係。你見到，因為有時候有佢近啦，跟住成日見到有啲。 咁我細個嗰三幾次行都係炒到仆街嘅，跟住成腳個膝頭哥、菠蘿蓋損曬咁樣。 因為而家褲都穿埋，你嗰啲設備 犀利喎，你炒得好金喎真。 出面街跑有時夜晚，雖然香港已經叫做點講啊，全亞洲定係全球最光嘅地方啦，夜晚最光，係啊，好光啊香港。但係啲路都有機會係一日。咁樣啊嘛，所以都係小心啲啦。咁其實最安全就應該係運呢啲啦， 係啦。 咁但係就～ 有限時下刻啦，因為我見到有時誒夜晚咧，甚至去到好深夜，有人興係跑深夜喎。 有啊有啊， 好夜好夜， 好似阿九把刀咁咯。佢咪每晚收曬工，搞曬所有啲嘢，十二點幾先落去跑，跑到一點咁翻嚟，跑到點幾咁翻嚟，即係喺嗰度嚟偷即係一兩個鐘頭時間。 有時唔知啊，去玩或者咩夜晚。 一劏死人。 夜晚兩三點你都見到一條友伏伏伏伏喺度跑過，做乜鬼嘢？ 以為自己闖嘢。 或者調翻轉朝頭早啦。早啲起 身。朝頭早嗰啲咧，係只有我哋細個睇足球小將啊、蕭志強嗰啲先至會六點鐘起身，著件風褸，然之後出去跑嗰啲嚟。 但你嗰時間襟用啲喎，會唔會 我覺得嗰個時間係俾我瞓多兩個鐘。 咁啊，真係好難嘅，我都唔得。 係㗎，你真係。 如果我哋想跑又撞到你，應該去邊度啊？ 有啲難度。 誒呢度我哋身後呢度啦， 嗱 呢度咧 開定期票先。嗱你依家你下年係咪下年係咪跑半馬先揸馬？ 嚟緊 定係全馬你諗住跑全馬出發？ 其實有諗喎，係啊，半馬同全馬都有諗。 你係咪人嚟㗎？你使乜一攬咁遠啊？人點追你啊？真係係咯。 都唔係， 你半馬我毫不猶豫同你講， 你跑就係。 你半馬我毫不猶豫同你講，下年我同你一齊跑。如果你全馬嘅話，我就唔諗下先啊！你俾少時間， 你而家似係同我下緊戰書喎。 唔係，我係幫人哋下緊戰書，你明唔明啊？想撞佢啊嘛，係嘛？我哋開定期票先，我哋開 group 出嚟跑。 唔係邊個係跑開嘅？邊個係跑？邊個係跑開嘅？PM 我哋或者喺 因為佢係一個係啦，喺 Facebook 嘅留言，因為佢係一個孤獨嘅跑手嚟嘅。咁我都咁同你講，得我一丁友，我係從來唔會去做呢啲。 我都 係 孤獨嘅跑手，如果同佢跑，我都追佢。 我哋都喺度分温啫。 咁我哋約出嚟跑啊！你咪跑你自己嗰卅個圈咯，我跑十五個係咪先？ 我自己好孤獨咁樣跑緊卅個圈啊！ 我陪你跑十五個圈就點話咧？真係 你運動場 唔係跑開就要 keep 住跑去噶嘛？係咪先？ 運動場都冇得逆方向，唔係我哋每四百都可以做一次啦。 所以係啦，咁啊真係研究一下，變咗可以 join 埋多啲人嘅時候咧，有啲 唔同嘅樂趣啦。 係啊，真係㗎，做運動我覺得 個負累咯。 唔理你啊，跑唔到喺後邊你㗎啦。 唔會嘅。 好啦，我哋去到節目尾啦，咁我哋又問下。 我好似冇同佢講過喎，咁啊，首先第一個問題就係， 好開心 係第一個問題就係，即係你會唔會介紹你自己先啦？如果會嘅話咧，對住 close up 嗰支鏡就 say 個 hello。 Hello， 你哋好，我叫 Gloria， 可以叫我個小哥嘅，啲跑友都係咁樣叫我嘅。 要追小哥。 坐呢邊啊？跟住 係。為咗追到小哥，我哋要俾心機去跑嚟㗎。 都係咩？一公里上得唔得？ 其實我人都唔好貪心， 已經過咗我噶啦，佢自己自自動，我就追住佢電 影名，想死， 仲影個電套喎， 唔係啊，你 四分鐘， 你坐 唔係啊，真係好勁啊，飛上個四分鐘， 係啊，你明唔明啊？你冇一個鐘頭四分鐘，你點可以一路跑住一路講嘢啊？齋跑喺度 講， 我哋。整住支嘢喺個背囊度跑，一路跑一路直播， 係咪？即係你跑， 你見到個影嚟嘅啫。咩嚟？嗰個係咪究竟要貪關佢人？ 望你係咪跑緊㗎？揸電單車定踩單車啊？咯， 仲快過電套喎咁。 我係第二個問題。 好，第二個問題咁就喺呢個 moment， 你有冇固定或者唔固定嘅男朋友咧？咁你可以答有啦，可以答冇啦，可以答。 唔話俾你知， 咁都得嘅。 唔話俾你知， 係啦，就係咁樣啦，即係有啦。嗱，我似每次都屈佢嘅。 啲明星都係咁啦。 你自己估啊，係啦。 係啦，咁啊，微笑，咁樣。 如果第三， 我都未有女朋友，係咯，大家介紹下。 第三個問題，咁如果你有冇興趣再上嚟我哋嗰個節目度，可能其他主題，或者真係約啲觀眾出嚟跑？ 約到佢哋出嚟一齊跑，就整翻集啦又。 可以，佢琴日 OK 啊，一齊跑啊！ 你揸住部機， 咩啊？我揸住睇住你哋跑， 我揸住跑咯。 我可以，我揸住睇住影住你哋 咁樣跑，個鏡頭不停咁樣錯下錯下咯。 唔係，而家好似有啲咩 group 啊定咩嗰啲係咪揸住？我唔識㗎，嗰啲係咪啊？呢啲咁樣。咁樣，而家好興呢個手勢噶嘛，係咪？其實唔知咩嚟。 呢個就 呢個係 咩嚟㗎？ 開心。好啦，咁樣今集就咁樣先啦，下次又睇見唔見到佢啦。 其實佢有另外嘅主題嘅，咁我哋再度啦，係啦，好唔好？ 好，咁大家俾心機做多啲運動啦，香港人。但係咧，參加比賽之前咧， 熱身 啦，同埋真係要 training 啊！唔好諗住膽粗粗走去跑10K， 你哋唔係我，呢啲唔係我啊！你明㗎？ 係啊，佢真係好犀利㗎！ 我真係我又試過係未有任何 training， 比如茂利無啦啦捉咗去跑21K。跟住未跑22K，三個鐘。 你嗰啲哇死氣運， 後面嗰十一 K 係行翻嚟嘅，跛咗啦嘛，你明唔明？ 你行家跑三個鐘就犀利，冇俾人 DQ 喎。 唔係正式嘅比賽嚟。 唔係咁犀利㗎啦，拜拜。 唔係嗰日跑城門河，跑到大埔咪11K咯，跑翻出嚟原地咪22K咯，揾人咯。 好啊，拜拜。 你唔會吹水喎，成日都揾啊，好啊咁。喂，哎呀，我哋諗住跑5K，輕輕熱個身，人哋又話清場啦，咁點啫？都唔俾我哋跑。 唔係啊，你話又下一次再跑。 嗱，勁。勁。我真係唔係得啦，唔係我先，我就。